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53集，为什么你不叫我静哥？等待的时间里，蒋婉转身戳了戳文静的脸。 怎么了？ 文静把他拉进怀里搂住，低声说，小时候有人推我，我推了回去。 很公平啊。 他告诉我，推人是不对的，别人推我可以，我不可以推别人。文静脸上没有情绪，可低低的声音无端透出一种无助和落寞。 他， 这个他只能是他的母亲。蒋婉怔住，似乎文静所有的心魔都来自于他的父母。他起初被世界抛弃，随后被父母抛弃，他不愿接受这种社会规则，所以对外界封闭，打造自己的精神王国。他要公平，他要公正，因为这是他的世界。蒋婉环住他，心疼地说， 如果你早一点认识我，我一定帮你狠狠揍那个推你的小孩。 文静把下巴搭在蒋婉的颈窝蹭了蹭，你认为我没有错是吗？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怎么会有错？ 蒋婉拍了拍他的背，笑着说， 你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 文静一言不发地搂紧他。铜锣烧几人出来时，就看到这一幕，纷纷捂住眼睛。 哎呦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就从家门口走个500米到了网咖而已，不要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好吗？ 蒋婉红着脸从文静怀里钻出来，冲铜锣烧几人招呼， 给你们买了饮料，自己来拿吧。 谢谢姐姐。 一群人又欢呼着涌过来。蒋婉拿着红枣奶茶走进去的时候，突然问文静， 为什么你不叫我姐姐？ 文静看了他一眼，为什么你不叫我静哥？等其他人走进包间，蒋婉小声地凑到文静耳朵旁， 静哥。 文静停住脚，单手揽住他的腰，把他往怀里带了带，低声说，你不要喊。 为什么？ 蒋婉不明所以，故意踮着脚在他耳边喊， 静哥静哥静哥。 文静眸色都变深了，他拉着蒋婉走出来，刚过拐角就把人压在墙上滚了下来。 好吧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。 铜锣烧几人已经划拳分好了队伍，他们一共8个人，一组5个，多出来的3个跟文静一组，还缺一个人。众人把目光放在蒋婉身上，蒋婉吓得赶紧摆手， 我不行的，我什么都不会。 没事儿，阿静在。 铜锣烧说着拍了拍座椅， 来吧。 蒋婉看向文静，又看向铜锣烧， 不行，你们这是欺负他。 铜锣烧笑得好不得意， 我们欺负他？开玩笑，他一个人顶5个人。姐姐你就当行行好，拖累他一下，让我们赢一把啊。 驴打滚几人都笑疯了。 哎，兄弟们，崛起的时候到了。 干掉文静。 蒋婉还想再说什么，文静已经拉着他在电竞椅上坐下，他就坐在蒋婉边上，戴上耳麦之前冲蒋婉道，我教你，很简单的。蒋婉心里放松了些。 好， 阿静，你开直播吗？ 开局之前，铜锣稍稳，文静摇头，没开。驴打滚提议：“ 你开吧，也让我们几个露露脸。” 文静想了想，登录了直播平台账号，随后进入游戏。文静丝毫不知道，短短几秒，他的粉丝就争相奔告，不到两分钟，就聚集了好几万人在围观他的直播。蒋婉没有游戏账号，铜锣烧借了旁人的号帮他登录了，这才进入匹配队伍中。文静大概是第一次跟蒋婉坐在一起打游戏，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他。蒋婉则是好奇又紧张地看着眼前的电脑屏幕，那些千奇百怪的英雄人物，包括复杂的 ID, 都是他看文静比赛的时候出现的。现在这种参与感让他很是兴奋，一双眼里时刻闪着光亮。他的 ID 很搞笑，叫一腿毛。文静问他要不要换个 ID, 改名卡有好几张，他摇摇头笑着说： 这个名字好好玩。 文静直播间的粉丝只看得到他本人以及身后的电竞椅，听到蒋婉的声音才惊觉文静是跟蒋婉在一起组队打游戏，当时在弹幕上嗷嗷狂叫起来。铜锣烧几人打开手机观看文静的直播，看见弹幕上有人在问嫂子是哪个号，便朝文静的方向喊： 一腿毛是你们嫂子。 弹幕全部都笑疯了。 一腿毛， 不愧是嫂子呀。一腿毛笑死。 生日快乐，没想到静哥开直播了。 哎，应该不是嫂子的号吧？嫂子会打游戏吗？ 想知道你们在哪儿？ 像是在网吧。 阿静生日快乐。 静哥生日快乐。 哎，我听到了铜锣烧的声音，静哥是不是跟以前战队的队友在一起啊？ 啊，我也听到了。 嗯，为什么带嫂子打游戏啊？ 静哥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。 文静没看弹幕，铜锣烧几人代答： 因为今天阿静生日，所以我们一起出来组队玩一场。 选绿色的森林之女。文静选完英雄，指导蒋婉选了个辅助，又教他把手指按在键盘的四个键上。 你如果左手不习惯，就把键盘放在右手边，把鼠标放左手的位置。 这个怎么玩？ 蒋婉在键盘上适应着敲打起来。 你就学一个键就好， R 键。当队友没血过来的时候，你长按这个键，不要动就可以。 文静把蒋婉的手指放在 R 键上，又叮嘱了一遍： 记住这个键，可以不需要动鼠标。 好。 蒋婉听话的练习，又冲文静笑了起来。文静偏头问： 笑什么？ 嗯，感觉很奇妙。 他笑着去按 R 键。 原来跟你打游戏是这样的感觉。 什么感觉？ 蒋婉笑着不说话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